起航，我怪读了心还会跳，你是否也还记得那一段美好，也许写给你的心脏 say la la la la la la and be the girl I say okay okay 身体贴近我用体温做回答给你眼里有一句话和我的一样慢的就是 la la la la la la and be the girl I say okay okay 真实的触感爱不只是童话就时间坠入双人舞不理彼此慢慢欣赏还有点烦闷吧浪漫被公式化自己更多想象你也在期待吗兴奋和我一样把甜蜜洒满一地放纵一下哦每个毛细孔划过你的指甲哦温柔的触碰不安静的心房 Hot hot baby we can set it off the night 双人舞黑夜里无法自拔 You wanna say love love love love love and be the girl I say OK OK 身体贴近我用体温做坠入双人舞不理彼此慢慢欣赏有点无聊吧规律的像打卡有些爱

是说放不下你是我活该， 数过满天星光。